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为何没有再见面，这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北京时间的18:07，来欢迎所有听众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 我是周琳。 对，听到了这首歌，来自周华健的《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哈，来自永林电器的负责人石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我们这个马上就要过节了是吧、嗯、对，过节呢肯定是要有福利的，对不对？嗯，对不对？ 对 对。那这样来，石总先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你是谁呀？ 我是永林电器的石峰。 对，你要不介绍好了、 啊、 别人以为你是主持人呢，是不是来敲我们饭碗的。好，来开个玩笑哈、嗯、我还记得您上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应该是在9月份的时候了，来跟我们听众说到一个新词儿，是量贩式的电器城。哎，周琳，你听说量贩式应该是什么？ KTV。 对，满大街都是量贩式 KTV。 那这个量贩式的电器城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要打造的这个量贩式电器城啊，就是完全以消费者的购物习惯为出发点， 嗯， 摒弃传统的那些按照品类去布局。我们拥有40,000平的这个集家具、建材、家电一体的综合卖场，其中家电呢又坐拥4,000平，位于永林家居广场的4层，以品牌集合厅的形式呈现给每一位进店的顾客，体验感就更强了。同时呢，强大的供应链支持也使我们永林电器有足够的信心接受顾客的，比如说比价呀，然后这个各种去对比等等吧。而且我们在本次活动呢还打出了价保90天差价10倍返的口号。这个不单单是一个口号，是真实的让利给顾客，让市场更透明，让广大消费者在永林得到实惠，让更多的人知道、 嗯、 买电器就到良乡永林电器。 哎呦，广告打得非常好。 对对对， 这样我来解释一下，这个价保90天差价10倍返还的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哈？比如说啊，我在明天咱们也是海尔的这样一个活动日哈，买了一个电视、 嗯、 是3000块钱买的、嗯、打个比方哈， 那么在3个月之内，如果你发现你在一些厂家直供的一些店，比如说京东啊，一些国美啊，发现比我这个价格更低了，那么这个差价呢，我们是10倍返还给你，对吗？ 对的， 对，保证我们这儿的价格是最低 的、 嗯、对。那么这样刚才也说到一个问题，就是明天呢是海尔的活动日，活动日的话肯定会有很多的福利，是不是？ 那是少不了的。 对啊，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介绍呗。 哦，好，那个是这样，我们明天是12月23号，然后呢、也是海尔感恩月，在我们永宁电器然后做的这一天，也是2017年最后一个月，选择23号。众所周知，今天是冬至，然后我们也是选择在明天给广大的顾客，明天是周六 23号，对，周六 正好是大家休息。然后呢，我们的活动呢是预存20元，定金最高可抵200元，啊，预存20元可以抵200元。第二呢，就是凡是来到我们卖场的这些顾客，活动现场购买海尔的任意产品，均可参加抽奖一次。那一等奖呢是50寸的彩电一台，二等奖呢是50升的热水器一台，三等奖呢是电饭锅一台，然后纪念奖呢是永林定制的水杯一个，这个是100%中奖的。 意思就是说，明天只要你到现场去买了海尔的任意产品，都可以参加这个抽奖的活动，是吗？ 是的， 而且是100%中奖。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个在我的老顾客，然后呢，活动当天他如果要是带来的这些人是他认识的，就比如说家里的亲戚朋友啊，然后呢过来看到了，然后正好也成交了，然后呢也是给他的周边的人带来实惠了，而且他可以拿着他原来的购物小票，不管他有没有带老顾客啊，有没有带新顾客都没有关系，只要他凭着之前在永林电器购买的购物小票，明天下午3点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金条活动。 就是比如说我以前在永林电器购买过任何电器的， 对， 凭着这个购物小票就可以来参加下午3点的抽金条这样的一个活动，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除此之外呢，这个凭永林的这个入场券啊，到活动现场的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这个是不管买不买东西都没有关系的啊。那个老客户活动当天带新客户购物满5000元以上及以上就可参加抽奖一次，就是咱们的老客户呢，是可以直接凭之前的小票，那如果要是没有拿小票，那个我们怎么评定呢？那他可以这个带新顾客然后来咱们这儿购物，然后也算是，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满赠的，我在这儿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购物满5999元可领取双人霸王餐券一张，然后这个呢是这个众所周知霸王餐就是免费去吃，对，不花钱啊。然后购物满9999元可领取这个不锈钢保温杯一个，然后购物满14999元可领取自动闭式血压计一个，购物满19999元可领取这个500元的 KTV 欢唱卡一张。这个 KTV 欢唱卡呢，也是不分时段的，然后凡是持卡过去的这个顾客，然后呢都可以有精美的这个果盘一份儿。还有一个就是购物满24999元可领取价值2180元的车载净化器一台，以上呢是满足购买2件或2件以上的家电，小家电除外，比如说我只买了2个电水壶，那这可能没法参加了。是这样。 其实活动力度还是蛮大的，因为他们在把这个价格压到了非常非常低的情况之下，又给听众发 了 很多很 多 的 对 礼品啊，可以说打了一个折上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哈，是你在其他地方所

是否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哈，这里是有机生活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彤彤， 我是周玲。 对，今天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哈，来自永林电器的负责人石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来跟我们听众分享，就是明天的12月23号，也就是本周六哈，永林电器将会有一个海尔的活动日，海尔的全系家电吧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折扣价格，而且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满减啊、满送啊，然后以及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哈，等待着大家。而且呢咱们这个活动呢海尔是只有一天对吧？ 对。 嗯，那么在比如说我这海尔没赶上，我有事儿去不了啊，那么之后咱们还有活动吗？ 之后咱们也会有，但是之后呢，我的活动就是双旦了，12月24号一直到1月3号，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个整体的活动。 就是在12月24号以及1月3号，我们永林电器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活 动日哈， 对， 各个品牌都会有，因为永林电器呢不止海尔这一个品牌哈，很多很多几乎都有哈，什么美的呀，然后格力呀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家电品牌都是有的哈。那这样周林问你个问题哈，你买家电，我问我们主持人，你买家电一看什么？ 看品牌吧。 看品牌。二肯定是看外观。那么三呢？ 性能。 性能。四 售后。 售后。对，其实一个好的买一个好的家电呢，它的这个质量是有一定保障的，但是这个售后也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问题了。那如果我在永林电器买了一个海尔的冰箱，它出现问题了，我肯定第一是找售后。 对， 那么咱们这边能给我提供一些帮助吗？ 我来给您和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解答一下啊，就是从永林电器购买的，不管是海尔品牌还是我永林电器的其他的电器，那送到全国各地，打对应这个厂家的电话，售后电话，他就会正常的上门给咱们安装啊、维修啊。然后如果说是，在这个咱们致电售后了，然后没有及时的去上门，那 OK， 从我这儿买的，然后给永林电器打电话，永林电器会义无反顾的帮助咱们沟通协调解决这个问题。 哦， 可以说也是来为 非常好， 对，来为这些顾客去解决一些问题哈，就是 对提供一个保障吧。 对，无论寿险还是 双重保险， 对，我们这都是有保障的。 是， 我们是永林电器哈，是在永林家居广场的四层，地址是在北京房山区良乡南关城铁站东100米，电话是400-658-7838。400-658-7838。好，那石总再把我们明天的活动来给我们听众做一个介绍呗。 好的，明天呢是12月23号，也是我们海尔的这个品牌日。然后呢，在永林电器呢，凡是进店的顾客，预存20元定金，这个定金是之前做的，然后呢，最高可以抵200元。那个活动现场，凡是购买海尔的任意产品，均可参加抽奖一次，啊，这个一等奖是50寸电视一台，二等奖呢是50升的热水器一台，三等奖呢是电饭锅一台，纪念奖呢是永林定制版的水杯一个，100%肯定是中奖。新老顾客呢，这个活动当天，不管是当天购买的电器，还是说前期购买的电器，凡是持有永林电器销售小票的，在12月23号下午3点钟，均可以参加我们现场的抽金条活动。我们这个抽金条活动呢，我在这儿给大家详细再说一下，就是 好， 在现场呢，我们会根据咱们的销售小票，然后识别咱们的这个购买的这个人，如果确实是在咱们永林电器购买的，那咱们现场手写填一个算是抽奖券、抽奖单，然后呢，我们会同一时间段放到咱们的抽奖箱里，然后呢，在下午3点钟准时开奖，准时开奖。然后呢，这样呢，保证公平、公正、公开。然后，因为我们的大奖是金条，时刻的大金条。 哎，我有个问题哈，这个抽奖必须我要去到现场吗？ 这个必须要去到现场。 哦，那比如说， 现场 我买了家电，但是我没有在，但是我中奖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是吗？必须得在现场才可以领取到。 您可以说是不是您本人去的，但是呢，是您委托的您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去。凡是持咱们的小票都可以。 但是人必须得到现场才可以领奖。 对，因为是现场的。如果说是我们，这个搞特殊，然后呢，或者是说白了就是搞猫腻，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人没有来，然后呢，我们就到时候给他寄过去，那这样怎么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呢？ 好，您继续来介绍。 凡是这个到场持入场券这个进场的，均可领取一个精美的小礼品。然后呢，我们的老客户呢，带新客户，当天如果要是这个顾客、新的客户、新的朋友，然后呢，在咱们这儿消费满5000元，也可以同样参加抽奖一次。还有一个最后的就是感恩满赠，这个呢是满5999元可获赠双人霸王餐券一张，也就是2人份的免费吃的一个张餐券。满9999元呢可领取这个不锈钢保温杯一个，满14999元可领取自动闭式血压计一个，购物满19999元呢，可领取一个500元的，KTV 欢唱卡一张。这个500元是，您当次消费了2个小时，也就是咱们唱了2个小时，可能就累了，需要去其他地儿了。那1个小时多少钱？就减多少钱？ 但这卡还是第二次可以重复 使用 的。用 这个不是一次性消费的。购物满24999元可领取价值2180元的车载空气净化器一台。以上呢是购物，需购物满2件及以上，2件含，这个小家电是

个冬季。 这一首歌来自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哈，欢迎回来，有机生活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彤彤， 我是周琳， 对，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永林电器的负责人石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来为我们听众分享了一个是关于明天，也就是在本月的23号。仅此一天哈，是来自海尔和永林的这样一个活动日哈。海尔的全系家电都有一个打折呀，甚至一个低价这样的一个活动，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低。对，刚才石哥也说到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打出了价保90天，差价10倍返还的口号，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哈，我们的主持人周琳去那儿买了一个海尔的空调，花了2000块钱，我打了个比方哈。那么他突然发现其他的一些厂家直供的一些店哈卖的便宜，比如说便宜100块钱，那么这个差价呢，永林电器是10倍返还给你的。对，也保证了我们的这儿的价格呢是全网最低，因为现在家电的价格是非常透明的了。 对对 对对，因为我可能买一个东西是需要货比三家，这家价格怎么样，那家价格怎么样，但是我们永林电器是保证我们这儿的价格是全网最低最低的。对，肯定让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好，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哈，刚才也说到了，那么也是在明天的23号将有一个海尔的活动日哈，那么也请石总来把这个活动的一些细节来给我们听众做一个介绍。 好的，主持人，咱们那个明天啊，海尔的活动是，也是觉得啊，这个今年的最后一个月，然后呢，想是在今年海尔呢和我们共同做一个完美的收官，然后呢，我们把销量做得更大，把利润让给广大的消费者啊。在明天的这个活动呢是，预存20元定金可以抵200元使用啊。 这个我问一下哈，这个是有没有比如说限定在多少钱才可以使用 啊？咱们这个呢是预存20定金最高可抵200，除了我的特价机和小家电之外，其他的都可以， 都可以来使用哈。对 对啊，因为我如果要是小家电，我总共才100块钱，然后我不可能再给你 抵200， 对，再给你抵 200，还得再给你100块钱。 对，他是这样，然后这个呢是这样，后边呢就是咱们那个感恩抽奖，是活动现场啊，购买海尔的任意产品均可参加抽奖一次，一等奖呢是50寸的彩电一台，二等奖呢是50升的热水器一台，三等奖呢是电饭锅一台，纪念奖呢是永林定制的水杯一个，以上奖品呢是不管您抽中哪一个，保证没有空的，是100%中奖啊。 我们的这个新老顾客呢，活动当天不管是之前购买的还是当天购买的，然后只要是凭借我们之前这个永林电器的销售小票，然后呢在12月23号下午3点钟我们有一个准时开奖的一个活动，是抽金条，所以呢在3点钟之前我们也会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然后把所有的这个顾客然后呢提前聚到一块儿，然后呢放在同一个时间段放到我们的抽奖箱里，把他们自己的信息，然后这样这个保证给大家一个更加公平的环境。然后后边呢是凭我们的入场券啊到活动现场，还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就是不论咱们的这个顾客到那儿了有没有选到自己心仪的产品， 就是有没有消费、 对， 都会送你一份纪念礼品， 对，都没有关系。我们呢还有一个是针对老客户的，老用户呢是活动当天带着自己家里边的亲戚朋友，然后或者是周边的一些同事，然后呢也是过来了，然后呢同时咱们新过来的这些顾客消费满5000元，咱们的老用户呢也可以参加抽奖一次，新用户呢也可以参加抽奖。这块呢我想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老客户存在呢，是因为他之前呢就已经在永林电器得到了实惠，然后呢也对永林电器包括海尔这个品牌呢有足够的认可，所以他还愿意帮助我们去带动身边的人啊，是这样。后边呢就是一个满赠了，就是我们购物满9999元可领取双人霸王套餐一张，这个呢也是在我们当地，就是在我们店旁边的一个龙虾馆啊，然后吃龙虾的，这个时候是反季的，但是呢特别好吃，我去 吃过，可以买完电器就去顺便吃个饭。 对对 对， 购物满9999元呢可领取这个精美的不锈钢保温杯一个，购物满14999元可领取自动闭式血压计一个，购物满19999元可领取500元的 KTV 欢唱卡一张啊，这个呢是也是不限时段，购物满24999元可领取价值2180元的车载净化器一台，啊，以上呢是需要购买2件或2件以上。的产品小家电除外啊。 可以说永林是把这个价格压到了非常非常低了，对， 对， 然后在这个非常低的基础之上还给顾客和用户送了很多的礼品，以及保证了这个打出了保价90天差价10倍返还的口号，让我们这个市场可以说是更透明了，也保证了我们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低的，无论品质以及质量啊都是没得说的。因为而且呢明天是这个海尔的日，海尔品牌的家电应该是没得说的，是不是？ 对 对，因为 大品牌， 大品牌，无论是空调啊、冰箱啊、电视啊，任何家电的这个口碑还都是不错的哈。 海尔做的是全品类，几乎涉猎所有的家电。 对， 其实这个满送的活动我觉得特别适合像这快到年底了，一些要结婚的新人啊，他进新房子他肯定要买很多的电器， 对，没错， 那一定要试着来我们这个永林电器看一下，多买一些，然后我们可以多送一些礼品， 对， 获得一些优惠啊， 是的，没准还抽了个大金条回去呢。 对对对，就是喜上添喜，锦上添花。 刚才我还在想，我说明天要不要去买一个这个什么烧水壶啊，或者是买一个烤箱啊什么之类的，说万一我抽了个金条怎么办？好激动啊！好，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的石总还会来给我们听众继续的来宣传我们明天的活动。 好音乐959，我所在。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

上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意，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有快乐要珍惜，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爱的路上我和你哈，欢迎回来，有机生活正在直播，我是彤彤， 我是周琳。 今天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自永林电器的负责人石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来跟我们听众分享了，也就是在明天的23号，也就是本周六哈，将会有海尔以及永林电器合作的这样一个活动日，全系的永林家电都会有折扣，非常非常低的价格，还会有一些抽奖啊、抽金条啊、满送啊，各种各样的礼品等待着你哈。如果您正有打算购入家电的话，海尔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刚才在私底下我们的周琳也说到，他家的家电全套都是永林的，不是全套都是海尔的， 永林海尔， 永林海尔的，真的。因为上次也是来做节目，他就是非常相信永林，然后也去是买到了 很多， 对，很多很多的一些家电哈，而且质量还都是不错的，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如果有听众您正打算购入家电的话，永林是个不错的选择。您正打算购入海尔家电的话，明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日子哈。而且呢，永林电器也打出了这个保价90天差价10倍返还的口号，保证我们是全网价格最低最低的。来，石总再把这个活动以及福利政策来给我们听众做一个介绍。 好。我在这儿呢着重强调一点呢，就是永林电器海尔的这个活动是12月23号的上午10点钟到下午6点钟。然后其中呢是买海尔可以抽金条，然后我们呢这个抽金条呢是所有的这个顾客，然后呢他拿着他之前的或者是当时的这个购物小票，然后呢可以到我们的现场填取这个信息，个人信息放到咱们的奖箱里， 姓名电话放到这个奖箱当中， 电话放到这个奖箱里。这样呢是公平公正，保证呢这个金条能够成功的被抽出去。咱们不玩虚的，然后呢是10克的大金条。咱们的活动呢是预存20元定金，最高可以抵200元使用，特价机和小家电这是除外的。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就买一个20块钱的一个小家电，那 OK， 您之前交了20块钱定金了，那您也不用再交钱了，只不过没法抵这个钱，您也没有浪费掉。然后呢如果您要是买价值更高的，比如说3000以上的这些 产品呢，那可以当200块钱试用。那我们做的、 那咱们这个预存是在哪儿预存呢？ 预存呢是可以在咱们电话提前打电话400-658-7838也可以，或是呢到咱们的现场去预存也可以， 就当天预存、当天用， 可以吗？ 当天的这个，这样吧，正常呢我们是不行的，这种是没法允许的。那既然主持人说了，那就是凡是通过咱们 九五九 的 听众、 这个、听众到现场。可以当场给大家办理20元抵200的这个活动。 哇， 一定要对，感谢周林哈。那么也请听众一定要到现场去说你是听959来的才可以哈，说别的是不好使的。 对，然后咱们呢现场呢购买海尔的任意产品呢可参加抽奖一次，这个一等奖呢是50寸的彩电一台，二等奖呢是50升的热水器一台，三等奖呢是电饭锅一个，纪念奖是永林电器定制的水杯一个。以上奖项呢是100%会中奖，没有空奖。那么我在这儿的这个再说一下，就是刚才的那个抽金条的具体的时间。那么咱们的新老顾客呢，凭借当天或者是之前的这个小票，然后可以参加这个活动。那么是在下午的三点钟准时参加抽奖这个活动啊，然后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凭入场券到活动现场的均可领取免费领取一份精美的礼品啊。那在这儿呢，我就再加一下，就是刚才说了，通过咱们959去的啊，然后不只是20元抵200的这个券可以再次这个为咱们开启啊，然后第二呢就是。凡是通过咱们959但是没有办理入场券的听众朋友们，然后呢也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 哦，因为这个入场券是之前发放的， 对，之前发放 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么如果听众呢，您是听959来的，到我们这个前台是吧？ 对， 还是这个服务台， 到我们的活动的服务台， 对，活动的服务台领奖处去说你是听959过来的，就会送给你一份精美的礼品，是不需要这个入场券的。 对，然后呢，咱们的老客户啊，在之前呢，可能就像周林这样，然后。是信任永林电器，信任海尔这个品牌，才在永林买了海尔的全套家电，然后也享受到了优惠。那么像周林一样，然后这种老客户呢还有很多，如果在当天呢带领其他的这个身边的亲戚朋友，然后或者是这个同事，然后来咱们现场购买咱们的电器，海尔的电器呢，凡是购买5000元以上的可以参加抽奖一次，这个呢是老客户也可以参加，新客户也可以参加啊。然后再加上就是咱们满多少钱还可以赠这些东西，我把这个再具体说一下，就是满5999元可领取霸王餐券，这个是双人霸王餐券一张，然后满9999元呢可领取不锈钢保温杯一个。购物满14999元可领取自动闭式血压计一个，购物满19999元可领取500元 KTV 的欢唱卡一个。凡是持咱们这个欢唱卡过去的，卡里边的余额呢是可以累积到下次的，并不是说一次消费完。而且持卡，咱们这个是 VIP 增值卡，然后呢也是 VIP 的那个欢唱卡，凡是通过这个卡到咱们这个KTV 去唱歌的话，然后还可以获赠精美的这个好吃的这个水果拼盘啊一份。购物满24999元可领取价值2180元的车载空气净化器一台。以上满赠的这些这个档呢是满2件或2件以上除小家电。 因为这个5-6千块钱甚至10000多的话，肯定是要买不止一个家电了。 对， 因为现在家电的价格都比较透明，而且永林也是跟海尔合作嘛，这个一个活动日价格是非常非常低的了，也保证了这个保价90天差价10倍返还的口号哈。对，价格非常非常低的，可以说是零利润的这样一个活动了。在这个零利润的基础之上呢，还为咱们这些听众以及客户们哈带来一个

拥有自己的天空，是否能再次拥有梦？